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韩健。打今儿起啊，每天的这个点儿，我都会陪您一块高兴，一块快乐。不光我一个人，还有一大家子人陪着您呢。谁呀？就是老何一家子。那位说什么老何呀？不认得呀。不认都不要紧啊，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成朋友。老何这家子住的不远，就住在咱们这个爱家小区。他们家可有意思了，天天都特别的热闹。家庭成员有这么几位啊，儿子小何健康时尚，儿媳妇佳佳贤惠漂亮，孙子欢欢活泼阳光。老何常说啊， 你这一家子呀就是乐呵，看我们这名字都有讲究。为什么呀？我叫老何，儿子叫小何，儿媳妇叫佳佳，孙子叫欢欢，连在一起合家欢呢。并且我们住在爱家小区，我们还很快乐，所以这就是爱家爱生活，快乐合家欢。 嘿，谢谢老何啊，说的不错。这家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什么呢？就是文艺。用相声演员姜昆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着浓厚的艺术脓包。这不，老何家今儿个就举办家庭联欢会了。 家庭联欢会现在开始。欢欢，你最小，第一个表演怎么样啊？ 爷爷，古人说长者先幼者后，还是您先来吧。 那你是想让爷爷第一个现演？欢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我就点你第一个开始表演吧。 那好吧，那我就锅盖这么大的窝头翻个个。 这话怎么说呀？ 现大眼呗。这么着吧，来个我的强项，讲个故事。 儿子，你不是要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吗？ 您怎么知道的？没错没错，就是这个。 宝贝儿，还是换一个别的吧。 等会儿，为什么不让欢欢说这个故事？ 爸，自打他从您那书桌上了解了哥伦布的故事之后，他就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我都听了860遍了。 我的书桌上，这怎么回事？ 爸，您上周您不是参加小区组织的老年人爬山活动去了吗？那天啊，欢欢嚷着要到您的书桌上写作业，您那书桌上摆着一个石膏像，他就问我这是什么人。 石膏像？就哥伦布那个吧，你告诉他不就行了？ 我是告诉他了，并且告诉他呀，在很久以前，哥伦布在地球上发现了一块谁也不知道的新大陆，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儿。 我孙子就是爱学习，值得表扬啊。 可我刚说完这个故事啊，他就踩着凳子，手里拿着放大镜，趴在您那张世界地图前仔仔细细的看。 他这是要找什么呀？ 您这孙子说他啊也想发现新大陆。 切，不让我讲故事，那我唱首歌可以吧？ 那你就唱那首《一条心》吧，这不是你前两天刚学的吗？ 妈，您怎么又说这件事儿了？ 唱这首歌又怎么了？ 哎呦，怎么了？那天我接欢欢回家的时候，他说，妈，今天我们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叫《一条心》的歌，但是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别扭啊？ 这歌我就知道啊，开头不就是小妹妹弹琴浪唱歌，浪啊咱们俩是一条心，没错吧？ 爷爷，这歌您也会呀？ 当然了，当年爷爷一唱完这首歌，你再看周围的那些人 全都给您鼓掌了吧？ 哪儿啊？全让我给吓跑了。 爸，欢欢跟您不一样，他那天问我，妈妈，你说狼不是很可怕的动物吗？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狼一条心呢？ 欢欢啊，你送给我们的这些欢笑啊，我觉得啊，就是最好的一个节目了。如果要说让小朋友表演节目呢，我觉得你应该听听这位叫纽高乐的小朋友表演的快板《同仁堂》，这可是他五岁半的时候表演的。 前来到了同仁堂，同仁堂本是个老药铺，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手坐，十大名医列两旁。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的妙法高，32岁保当朝，正宫伯母得了病了，走下号脉治好了，一针的治好了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一见了龙心喜，加封一品选当朝，方头文官他不要，方头武官把头摇，万般出在了无机奈，亲身赐他一件大黄袍。在一旁怒恼了人一个，怒恼了尽得老一套，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功劳大，为何你不赐我大黄袍？催马抡刀忙追赶，一直追到了八里桥，药王爷的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本来黄袍供在了药王搞，为的是让黎民百姓把香走，你老的里面有狼柜，狼柜有3尺3寸3分高，左边供着碾药的碾，右边供着炸药的刀，炸药的刀子亮堂堂，各种草药擦先尝，先炸这个牛黄和狗宝，后炸槟榔里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了象牙床，睡到了3更敲，半夜胆大的母贼跳进了墙，抱走了水鹦鹉，是两个金毛狗儿闹汪汪有丁香，他给这个人参去送信儿，人参这才做了大堂，脱手抄起了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把那当归吓得嘚嘚的站，黄大海吓得脸焦黄，兄长摆手说不要怕，鹿茸的脖子一挺头高昂，人参一拍沉香木，说何人先滑脑嚷嚷，何首乌鹿母圆针挺身立，要和人参来较量，完散高丹七上阵，种草药大闹同仁堂，药王爷命令铡刀把他们牵走，搭成拐这个碾子把他们碾，这个碾子把他们碾成浆，有的做成药丸子，有的灌瓶做糖浆，看你们哪个再逞强。这就是同仁堂的一段数来宝，我愿大家万事如意，步步登高，福如东海，阖家欢乐，金玉满堂。 这位纽高乐小朋友唱的同仁堂真不错，而且只有五岁半，后生可畏。欢欢，这样吧，还是让你爸爸妈妈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吧。 他们两个人啊，平时在自己的单位表演，没事总争谁比谁强，我看呀，今天也难免。 欢欢，我什么时候跟你爸爸争过？ 我一直都告诉他，咱俩之间要是举行歌唱比赛的话，我肯定是第二名。 哪里哪里， 哼，因为至今就没发现第一。 嘿，你要是第一，那我问你，去年过节的时候你在咱们小区的晚会上唱的那首歌怎么失败了？ 你记错了吧，我记得当时佳佳唱完了之后，观众不是兴高采烈，全场一片掌声吗？ 是啊，这正是我最为他难过的地方。如果观众是沉沉入睡，全场一片鼾声，那才是他的成功呢。 那又不是睡觉时间，睡什么呀？ 哎，可是爸爸，他唱的那是摇篮曲呀。 光知道说我，也不说说你自己。 我怎么了？ 你那天的演唱要让我评价，那就是声音洪亮，简直连晚会现场都容纳不下了。 不好意思，飙高音儿那是在下的强项。 是啊，就是因为你的声音太充斥整个小礼堂了，所以很多观众为了给你的声音腾出地儿来，一个个的都离开了。 爸妈，一到你们表演的时候，你们又发生争执了。你们不都说自己唱得好吗？这样，你们都来跟小沈阳和毛毛比比，听听他们表演的小品不差钱的片段。 澳洲鲍鱼四只。 对不起，没有。 算了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四斤的龙虾一只。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有多大的？ 有一斤多的。 一斤多的有吗？ 有还是没有啊？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 啊？那没有。 来点儿家常便饭，民间的， 民间的是吧？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来吧，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没有。 这个可以有。 这个真没有。 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来，雅蛋。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说谁笨蛋呢？ 啊，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没有。 来，我有，来，这几个菜了？俩了。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 赠送一个呗。 对。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我让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呢？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小伙子精辟。 精辟啥？他是屁精。 哎呦，我没别的意思。 你啥意思？ 我那意思吧，就是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人家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啥呀？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啊，反正好好坐着。 哎呀好嘞。 哎呀这孩子，你说 这一天这也太靠谱了。 来，胖老爷啊，这菜呢得坐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 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可不是吗？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唱吧，唱。 能唱歌？ 哎呀，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 那个李娜 的。李娜爱谁谁的，你唱。 是谁的海 中间不用唱了，最后那个，哎呀那个。 那就是青藏高原。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来来来，再长一调，来。 那就 爷，炉子有点失闲了。 好， 那啥还有呢？还有呢？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等一下， 连哭带说。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是吧？我家庭整个困难，整不容易，就那段。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啊？ 不是你那是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看，他老爷带着我还没底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差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哭呀，大哥，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就完蛋。快点，来， 你也哭不出来。 不跟老爷有感情吗？来看老爷，老爷照片在这呢。完蛋了，你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哎，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好吧？ 妈。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你往哪上啊？你该上菜去。 我上星光大道呗。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你上菜。 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哪有时间呢？听啊，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 你找我老板，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我加快跟你说，你要说他指定得唱得好。 我问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 啊？其实毕老师 啊， 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你可拉倒吧，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你的，你哪有劲。 好，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一点什么呢？ 啊，我会模仿秀。 模仿谁呀、啊？ 模仿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哪一出？ 我和你。 我和你心连心，同舟地久。 哎呀妈！我唱谁话来了？好像。 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你上菜。 我激动了。 你上菜去吧。 我不能，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唱啥呀？ 我唱个刀郎的吧。刀郎的声音是沧桑的感觉。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你再来一个，你还会唱谁的？ 我还会唱《星光大道》走出那个阿宝。 阿宝的嗓门高啊。 嗯，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陕北民歌》，山里的花开好艳艳。 雪淡淡的那个开花一样。江山毛主席呀，领导咱。 巧了， 沉热点。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你还有外国名字？ 英文名叫小沈阳。 他叫什么？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莲花乡的。 是莲花乡的？ 对呀。 老哥，你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是我吗？ 就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 哎呀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 哎，他老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这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你说这孩子就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不用。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就是他嘛。 哎呀，太好太好，你这样吧。来，你马上上菜。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我也能去了。 可以啊。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没错没错， 他俩都要了，把我也接收得了呗。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 哎，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给你透露。 什么秘密？ 其实我姥爷也姓毕。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您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老何一家子呀，正这儿开联欢会呢，可小何和佳佳呢有点叫上劲了。那么身为一家之主的老何，他该怎么办呢？这场联欢会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儿呢？好了，咱们先来听一首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广告之后啊，咱再接着来听听这老何家的家庭联欢会。 我手拿流星弯月刀，喊着响亮的口号，前方何人报上名，有能耐你别跑。我一身戎马刀上飘，千个英雄弯下小蛮腰，眼走壁能飞多高，我坐船练习水上漂。林子大有好多的鸟，做好事不让人知道，是是非非惹人恼。江河湖泊浪滔滔，看我浪迹多逍遥，手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风和雨来得刚好，谁比我的武功高，大笑一声地动山摇，江湖危险快点跑。 我七色小毛驴身后背着弯月刀，降龙十八掌只练会了第一招，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就跑，武林争斗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何时了，咱辈分比较小，昨天刚报名上道，各路英雄好汉没事你就别和我瞎闹，如果你认输我就回家睡大觉，俺娘说输赢不重要，还剩下重要。 我手拿流星弯月刀，喊着响亮的口号，前方何人报上名，有能耐你别跑。我一身戎马刀上飘，见过英雄弯下小蛮腰，眼走壁能飞多高，我坐船练习水上漂。林子大有好多的鸟，做好事不让人知道，是是非非惹人恼，江河湖泊浪滔滔，看我浪迹多逍遥，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风